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你们都是魂师界的天才，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遇到的对手，也都是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在你们的一生中，这次的比赛只是一个片段，你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只要有所收获，输赢并不重要。 是，大师。 原本出现了几分差别的眼神重新变得一致，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心境平和的唐三此时心中对胜利极其渴望。天斗城这边的预选赛已经全部结束，按照流程马上要举行颁奖典礼，为预选赛前五的队伍颁发晋级赛的资格凭证。但由于中心主擂台在此之前的比赛中被毁坏了，这个流程也被简化，其他未晋级的学院不再参加最后的典礼，只有前五名的队伍到贵宾席主席台接受资格凭证。典礼的过程并不复杂，在主持人的宣布下，排名前五的五支队伍正副队长走上主席台。由于神风学院与雷霆学院成绩一样，同样是26胜一负，而神风学院曾经战胜过雷霆学院，通过胜负关系决定神风学院排名第一，雷霆学院排名第二，史莱克学院凭借24胜一平两负的战绩排名第三，赤火学院比天水学院多半个胜场排名第四，天水学院依旧是第五名。代表史莱克学院领奖的是戴沐白和唐三，当两人走上主席台时，立刻就感受到了数道不善的目光，这其中最为强烈的就是赤火学院的火舞。败给唐三，他一直都很不服气，但是他并没有去思考自己的实力，而是将其归咎于唐三的火免疫。赤火学院虽然成功晋级，但被史莱克学院压了半个胜场，令他心中那股激愤更加强烈。 下面将由陛下和七宝琉璃宗宁宗主以及萨拉斯白金主教亲自为进入晋级赛的五支队伍颁发晋级资格凭证和奖金。 晋级资格凭证其实就是一封手札，而奖金却是之前唐三和戴沐白并不知道的。前五名的学院获得的奖金是相同的，毕竟这只是预选赛，每一支队伍都获得了由天斗帝国颁发的10000金魂币奖励。等到了总决赛，最后的前三名奖品由武魂殿提供。奖励颁发完毕，主持人将话语权交给了在场地位最尊贵的雪夜大帝。雪夜大帝的目光从面前的五所学院的学员代表们身上扫过，格外在唐三的身上多停留了几秒。 首先，孩子们，我要恭喜你们，你们成功地获得了这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晋级的资格。作为天斗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我以你们为荣，你们都是帝国未来的希望。而作为各队的正副队长，你们的实力也在比赛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决定册封你们10人子爵的爵位，你们五所学院其他参赛的学员男爵的爵位。等到你们毕业以后，帝国皇室的大门将随时为你们敞开，你们的封地将在你们毕业后统一分配。 陛下，这不好吧？ 有什么不妥吗？萨拉斯主教阁下， 在以往的比赛中并没有奖励爵位的先例，更何况爵位给的是不是太高了呀？ 白金主教阁下，爵位的封赏是帝国内部事务，与武魂殿无关，与本届大赛也无关，只是我欣赏这些孩子给予的奖赏而已。毕竟他们要代表我天斗帝国参加这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在这里，我还要给你们一个许诺，如果你们中的哪支队伍能够获得最后的比赛胜利，全队爵位还将晋升一级，同时学院前缀增加皇家二字，受 帝国财政支持。 作为各队的正副队长，虽然这些年轻人都算得上是见过世面，但雪夜大帝这一大串的奖励砸下来，还是令他们有些发懵。爵位代表着什么？子爵就已经可以拥有自己的领地和侍从了，而且还将从国家领取一定的补贴金，但是这笔钱就足够生活了。虽然有不少魂师都有爵位，但获得王国和公国的爵位容易，获得帝国的爵位却并非那么简单，尤其是直接授予子爵爵位，一名子爵的领地已经可以是一座小城市了。更为可贵的是，雪夜大帝向眼前的十个人保证，这届比赛结束之后就给他们封地，这就说明他们绝不只是挂一个爵位的虚名，而是真正拥有领地的贵族。萨拉斯的脸色看上去很难看，他没再多说什么，但眼中已经多了几分阴鸷之色。这五支队伍的队长和副队长无一不是青年魂师中的精英，一个赛一个聪明。从雪夜大帝的许诺和萨拉斯的阻止中，他们隐约能够感受到其中的火药味。宁风致则站在一旁微笑不语，似乎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接下来的晋级赛依旧是在帝国举行，但举行的地点将从天斗大斗魂场变成皇家围场，届时武功国和王国通过预选赛的十支队伍会来与你们共同进行晋级赛的比拼。我希望你们五个学院在晋级赛都能名列前茅，这样你们参加总决赛时就能占据先机。晋级赛是体现你们个人实力最好的舞台，届时晋级赛获胜场次最多的前三名学员，帝国将为你们提供下一次称号提升时所需要的魂兽，你们可以自行挑选魂兽的种类，30000年以下修为的魂兽帝国全部可以保证。 对于这五支队伍，此时雪夜大帝的许诺甚至比先前的爵位更令他们心动，哪怕是唐三也不禁有种心跳加快的感觉。眼前这十个代表着各自学院的正副队长都是40级左右的实力，下次提升称号也就是50级的时候。50级的魂环虽然不像30级那么重要，但却是能够获得万年魂环的第一个级别。第一个万年魂环的实力如何，对他们每个人的未来影响都很大。如果能够按照自己所需要来挑选魂兽的话，不但不需要自己花费时间冒险，还能将武魂最大的程度发挥出来。从50级开始，魂师的修炼速度会大幅度降低，先有一个万年魂环作为保障，无疑能够在50到60的过程中保持强势，对未来的发展也是有无限的好处。 晋级赛1个月后举行，希望你们能在这1个月内再做突破。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你们这些孩子都很聪明，我想你们会做出聪明的选择。 说完这句话，雪夜大帝的目光偏转了一下，从白金主教萨拉斯脸上扫过，这才在一众帝国高官的陪护下转身离去了。萨拉斯的眼神微动，神色却已经完全平复下来，从他脸上的神情很难看出些什么。正像雪夜大帝说的那样，虽然他并没有说明，但各学院战队的正副队长们却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帝国和武魂殿二选其一。 雪夜大帝今天的话似乎并不像是一个帝王应该说的，武魂殿实力庞大，雪夜大帝难道是在向他们示威？还是说天斗帝国与武魂殿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呢？这些政治的事还是不要参与的好。 别人怎么想的唐三不知道，但他要走的路用简单的2个字就能概括，自由。唐三给自己的目标很明确，武魂的极限，唐门的极限。唐三和戴沐白一起走出天斗大斗魂场，其他人正在外面等着他们。正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叫住了唐三。 唐三 啊，火舞有什么事吗？ 有没有胆量不用武魂跟我打一场？ 唐三愣了一下， 旁边的史莱克学院众人却笑了。唐三的肉搏能力他们都清楚得很，这种要求泰隆也曾提出过，结果却是灰头土脸。 我没空。 你的近战能力不是很强吗？ 对不起，我没空。 你去死吧！ 怒火膨胀至极限，火舞压抑多日的情绪终于爆发了，右脚猛地飞起，直奔唐三的后脑踢去。他本就身高腿长，这一下更是如闪电一般。唐三略微踏前一步，身体半回旋，左手甩出，直接扣住火舞的脚腕。火舞只觉得自己腿上踢出的力道宛如泥牛入海一般，在唐三手臂的略微震颤之下，顷刻间化为乌有。唐三的手腕握住他的脚腕，无论他如何用力都无法收回。那只左手已经变成了如同羊脂白玉般的色泽，左手抬高，抬起火舞的长腿，朝着火舞的方向踏前一步，右脚自然地跨到了火舞支撑腿的后方，同时上身前贴，直接撞在火舞被推高的大腿上。行云流水一般的动作，顺利寻找到的破绽，令火舞根本来不及做反应，他的身体在唐三的推动下飞了出去，落入了刚刚过来的火无双怀中。唐三用的力并不大，他这一下充分发挥出了控鹤擒龙的借力打力之法。 我们走吧。 我要杀了他！ 别白费力气了，你不是他的对手。 哥， 傻妹妹，如果你真的想要战胜他，那就要不断的修炼，凭借自己的实力获胜，这样无理取闹又有什么用呢？努力吧，晋级赛我们还有机会。面对一个完全克制我们属性的对手，必须要想些新的办法才行。他虽然能够免疫火，但却不能免疫能量的冲击。你忘了水冰儿是怎么做的了吗？ 没错没错，还有我呢。火舞妹妹，预选赛我没碰上他，等到了晋级赛我一定帮你战胜他。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